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至四惠桥路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玉桥至大山子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50，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今天天真的很不错哈，大气透明度不错，空气质量不错，重点是终于看到了久违了的阳光了，阳光灿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开车的朋友注意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哈。就像我这种上班在东边，这个住在西边的哈，每天迎着朝阳来上班，好刺眼。每天在迎着这个落日回家，好刺眼，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各种防晒的准备哈，防晒霜早起，遮阳板拿下来，墨镜戴上，注意行车安全。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腾。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 FM 97.4，腾腾与你每个路口见。 今天是2018年4月25号星期三，尾号1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先进入到第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驾驶汽车的时候，解放双手，不用神经紧绷地注视着前方的路况，在车上能与同伴畅谈，规划行车路线，和家人尽情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哎，这真美哈！哎，你看那片油菜花，哎，看夏日葵花海。不用担心，因为刚拿到驾照或者是没有驾照而影响出行计划。这或许是每一位司机乃至更多的汽车出游爱好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了，可以实现啦，马上就梦想成真了。近日，这样美好的愿景呢，离我们又近了一步。重庆呢也主办了自主驾驶道路测试启动仪式，重庆呢也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3个为自动驾驶路测企业颁发牌照的城市，已经有3个了。好了，以后我们可以这个无人驾驶出行哈，然后在车上可以吃着早餐，喝着咖啡，欣赏着风景，和家人好好的拍照聊天，这些离我们都不远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今天没跟你们问好是吧？告诉你们我是在直播的哈。北京时间9:04: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怎么样？证明我是在直播吧？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来自德国的 DJ Zed 制作，美国歌手 John Belling 演唱。这首 Beautiful Now 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16位，来到第30的位置。Zed 可谓是电音制作界的奇才了，制作的歌曲在 iTunes 26国登顶了。这首歌曲也是以大步向前进的态势哈，本周进入到第30位次。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我们掉过头来，先来听第26名的歌曲，也是一首英文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特别的一首作品，来自美国独立乐队 Pamplemousse Mr. Sandman。 Give him 2 lips like roses and clover. Then tell him that his lonesome nights are over. Sandman, I'm so alone. Don't have nobody to call my own. Please turn on your magic beam. 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r. Sandman. 美国独立乐队 Pamplemousse 的这首歌曲，他们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从2008年夏天开始一起做音乐，后来决定成立乐队叫 Pamplemousse。 尽管乐队只有两个人，但是他们灵通多种乐器。 Jack 把每首歌曲的伴奏都做得有声有色，这首歌曲让我们听起来很特别。 Mr. Sandman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位。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FM 974， 就是喜欢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未来，好了，和我一起 hold 住未来的还有谁呢？来看看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 Numi， 习惯有你，追赶太阳的人超得幸福，还有字母妹妹啊，一子鱼就是原来曹操哈，妞你好，大叔准备干什么？还有快乐九儿、沙漠、快乐的小猪英兰，还有而立不惑，还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字母妹妹点过了哈。娟娟，还有谁啊？这个屏幕实在太长了，来不及爬楼了。好了，继续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啊。二群的朋友，对，拉拉、小雪、羞涩的小姐姐是吧，盛夕阳、玲玲还有李刚，昨天刚刚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吧，新朋友北纬40度，还有韩真，很漂亮的韩真哈、啊。 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还有昨天一定要让我点名的那个是谁来着，你赶紧给我站出来。好了，林不许刷屏哈。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每天都晒不同的这个主题哈，有花儿和鸟之后，今天给我们晒果子了。好，谢谢。还有特洛伊也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了。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留下你的脚印哈，当然更欢迎你留下二维码，你先加你为好友，再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玄彬 FM974， 汽车的玄彬 FM974。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重温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啊，昨日我来到小便。 哎，别打乱。妈妈和王倩倩带来的《我的新衣》，很有特点的一首作品哈。真正的中西合璧，是不是？因为绕舌很棒哈、啊，但是呢又加入了这个中国戏曲的这个元素。上周第49名，本周第29位。 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这才是幽默。女王的新衣，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别碰我皇冠。我一通上层只有梳妆打扮，身材红了。 走到街上就看一千台进口奔驰，我来自成都，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有什么，还有真实。没有几个当我高兴的就像过生日，弟娃喜欢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怎么写把你们就该生日。出发的哪个女生不爱美时尚，我满血八个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你我的花的风骚黑子，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出题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的出门要坚持这种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肤浅给我捡起一片剑，不仅不愿这个谦虚心愿要给出现每一天都在宣言。 怎么样，很有新意的一首作品吧？这首歌曲在 KTV 当中不知道能不能盛行哈，有谁能挑战这首作品？范范还有王俊贤，我的心意上周第49名，本周上升了20位，来到第29位次。应当说呢，万万呢不但会创作哈，在情绪传达还有舞台魅力的展现方面也是相当的优秀的，还较为阳刚的嘻哈饶舌群体当中也是打开了女性说唱者独有的力道和美，很特别的一首作品吧。好了，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算是五月天的一首招牌作品了吧？年龄稍长者对于全新的音乐尝试不能接受的话，接下来您可以缓缓神了，听听这一首非常温情的五月天的《知足》，画面感十足的作品，第28位。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天的知足，写这首歌呢并不是因为想到什么人，看到什么电影什么之类的哈，而是阿信心中的一个画面， 经历的山丘，无缘的恋人，高飞的风筝。当一个人注视着挚爱远走的背影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于是就有了这首《知足》。你真的知足吗？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觉得在蔡依林的众多舞曲当中，这首作品还算是不错的上乘之作吧，七上八下，由小安作曲，充满异国情调的歌，描写的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很暧昧的关系哈，打造出了一首让人坐立难安、蠢蠢欲动的愉快的舞曲节奏。蔡依林七上八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 哦，别把喜欢都放在心上，就让那眼睛释放的想象，不经意电流打开了一下，如果再迟疑那就别说了吧。他说他要跟上我的步伐，他说他喜欢听我在说话，他对我讲过的话你有没有听在心上，如果是没有那就别说，别说吧。 心情七上八下那种感觉吗？小鹿在心里乱撞哈。Jolene 蔡依林七上八下，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好了，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边，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呜呼，我的心情七上又八下。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谁取代电影在他心中的地位？当他遇见革新之美，视线再也无法收回。第十代雅阁携手章子怡，挑动你的好奇心。广汽 Honda。

hotel, motel, it's hot in hell. Free from my cell, but now left with no home. Now it's bringing me down. The high, now the low, up and down we go. Put myself too close, got burnt like toast. Feels like I'm sinking in the Dead Sea. Don't really care, the space inside is so empty. It's like it's over before it begun. This song is over now, so was I one. 陈光荣可是香港音乐的中坚力量了，他为电影《头文字 D》写了所有的音乐，包括耳边的这首歌曲。作为一个音乐监制，也是很少有出来现身哈。超炫的配乐和电影相映成辉，这首《童话破灭》上周第43名，本周上升到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大家熟悉的一首老歌吧，来自张震岳阿岳的《爱之初体验》。其实张震岳的音乐呢，分成两个阶段。94年之前呢，是一个阳光青春的少年偶像，而94年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摇滚青年。耳边这首歌曲当然是蜕变之后的作品了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张震岳的老歌《爱之初体验》也是他的招牌曲了。 发现我未满18岁，是你是我的18岁。 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他的歌声一直温婉如水，独一无二的嗓音，悠扬而又深邃，炙热而又浓挚，纯净却又飘逸。孙露，等你等到我心痛，一首翻唱的作品哦，第22位。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平平淡淡的爱真的相拥。 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了，经过孙露重新翻唱，也算是旧瓶装新酒哈，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面貌。上周第33名，本周晋升11位，来到第22位次。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摇滚曲来了，孙燕姿《第一天》第21位。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 五月天、北野团、孙燕姿共同创作的这首作品哈，第一天洗脑神曲，不但很欢快，唱的也不费劲哈。更有网友在网上留言说：“费小者，别为难自己了。”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16位，第21位次，孙燕姿第一天，加油，加油！好了，这里是充满能量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欢迎我们进入到节目的第2个小时，大家一会儿回来。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军运盛会，国家荣光，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1945年，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在法国美丽的莱茵河畔，欧洲盟军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演习。担任空降任务的荷兰伞兵着陆后迅速集结，他们全力奔跑，越过了弹坑、铁丝网、壕沟、火力封锁线，提枪射击，一枚枚手榴弹投向敌人。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占领了阵地，取得了胜利。这演习的一幕幕被年轻的法国上尉军官亨利·戴布鲁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突发奇想，如果把跳伞部分删节，改为连续完成越野跑、过障碍、游泳、投手榴弹射击这5个项目，以此对士兵加以训练，必定能使战斗力大增。他兴奋地将这个设想写成了报告，递交给盟军总司令部。最后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取名为军事5项，同时作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率先在法国军队中广泛开展起来。这个军事5项便是世界最高级别的军人运动会当中的比赛项目之一，是世界军人运动会当中最精彩、最艰苦、最残酷、最锻炼军人素质的项目，是衡量各国军队战斗力的一种标志，对每个军人都是一种极度挑战。共享友谊，同祝和平，这里是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的10月18号在武汉举行，赛期10天。被称为是军人奥运会的世界军人运动会，在1995年的9月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举行，此后每4年举行一次。在军人运动会上，除了常规赛项目之外，还设有其他运动会没有的军事5项、空军5项、海军5项、跳伞和越野等项目。目前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歌曲有奖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会歌应征作品应贴合军运会体育传友谊的办赛理念和共享友谊同祝和平的赛会主题，突出军人运动员这一主体，彰显其勇攀高峰、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主题推广曲及其歌词也应贴合这个办赛理念和赛会主题，体现体育运动的活力元素，能充分表达我们东道主喜迎军运、参与军运的喜悦心情。歌曲旋律动感欢快，易于传唱，控制在4分钟左右，歌词的语言仅限中英文。如果您已经有成熟的思考，请将作品投递至网络邮箱 wh2019@wh1018.com，直接送达或邮寄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620号武汉音乐广播军运会歌曲征集办公室，邮编430015。一起来聆听军人这激情澎湃的呐喊吧，来自周鹏，我要胜利。 我要冲锋，我要出击，我要写下岁月的迷彩壮丽，一往无前，勇敢无敌，我知道胜利才是最高荣誉。我要胜利，千里万里，这是我要胜利，所向披靡，这是中国军人终极目的。我要胜利，千里万里，这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我要胜利，所向披靡，这是中国军人终极目的。我要胜利，千里万里，这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我

来自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莱尼的这首 Holding Against Me Holding Against Me 这首歌呢，其实原本要写给 Katy Perry 的水果姐的，路上的时候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不太适合水果姐哈，于是说这首歌曲干脆给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莱尼试一下吧，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 LK， 收到你的二维码，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还有像 LK 一样想进入到我们家族群当中的朋友，听好了，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把你的微信个人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啦，我是腾冰。好，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电影当中现实版的经典车还有哪些适合赏花的好去处呢，就会到五一的小长假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变形金刚一当中展现的是1967年初代的这个第一代的哈，就是最初代的这个 Camaro， 基于通用的 F-body 后驱平台研发，搭载直列六缸发动机。演变到现在，这款车已经发展到第六代车型，首次亮相于变形金刚四当中。大黄蜂的原型车呢，就是 ZL1 车型。动力方面啊 ，ZL1 搭载了一台6.2升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648马力，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仅为四秒。重点的事情说三遍。好了，再来看一下，还有哪可以去赏油菜花呢？只有油菜花还怎么够呢？房山的天开花海的油菜花田呢，还有草棚和小风车等等布景，小小的心思在这片花海当中都活泼起来了，就连坐在草棚当中休息都成为一幅美美的画作叹号。而且呢，今年4月20号天开花海呢开园迎客了，今年的油菜花季呢可是相当的精彩了。刚才我说过了，除了有油菜花海之外呢，还有七彩风车呀，稻田艺术啊，动物园啊，小小动物，还有美食区、儿童娱乐区、露营的房车区等等，好吃好玩好看的项目很多呀。当然少不了天开花海的打铁花的表演，简直是帅呆了。感兴趣的朋友，五一小长假赶快走起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彭佳慧《月亮使者》。彭佳慧呢算是久违了的老唱将当中很值得期待一个了，毕竟曾经在被他唱红过的经典情歌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彭佳慧啊，那么走在红毯的那一天，还有旧梦等等，在一首首经典的乐章当中，对他有埋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记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love me tenderly, and I'll give to you every part of me. Oh, don't ever make me cry through 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好像凝固了宇宙。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美貌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想不让你难过，守护你每个日夜，就像星星不眨眼，守护我每个季节，不管夏天秋天春天或冬天。严小姐，严小姐，请你看看我的脸，多坚定，请任性，不再让你受委屈。严小姐，严小姐，三好学生的拒绝，别给我陪在你身边。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好像凝固了宇宙。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美貌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想不让你难过，守护你每个日夜，就像星星不眨眼，守护你每个季节，不管夏天秋天春天或冬天。严小姐，严小姐，别给我好不好， 陪在你身边。 哇哦，好温柔的歌，来自汪苏泷的《严小姐》。汪苏泷将全宇宙的温柔都带给你了，有没有？闭上眼睛，他好像就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唱温柔的歌，似水的柔情将你环绕在世界的中心。哇，我是全世界的中心。谢谢汪苏泷带来这首严小姐，严肃一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听容祖儿的正好。认真唱歌的容祖儿带来的正好。容祖儿曾经在红磡连续开唱，嗓子失声也要唱下去，而且每一次出场都要很隆重很漂亮，这样认真的态度让他也成为了奖项收割机哈，收割了香港的各大音乐奖项。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还要美美的在一起听歌，一定要完整收听哦。最后一个时段回来还有邰正宵一千零一夜，林俊杰爱情优格，还有一首英文歌曲 Coming 的 Falling For You。 喜欢这里的歌曲，我们就待会儿再回来。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价值控， 颜值控， 潮流控。 一汽丰田首款 DNGA 风潮概念 SUV 奕泽，搭载全新2.0升发动机亮相北京车展， 就要挑剔的你。 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白洁，白洁，白洁来北京首创来了。

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小长假的时候，如果你要驾车出行，一定要带上这一首很棒的汽车音乐，就看到风吹麦田的感觉，看到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海，然后听到这样的音乐，好好的闭上眼睛享受一下慢调的这个场景。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Kobe 的 Falling for You， 确实呢，这个因为 MySpace 神话而迅速崛起的歌手，他的声音呢被专业的网站形容是像拂过麦田的春风，像盛夏里的一杯特饮。哇，好吧，刚刚我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就一直在闭着眼睛想象哈，想象风吹麦田的感觉，想象着大片大片的这个油菜花金黄黄的什么样子啊，好美啊，走不住了，要出发了，五一的小长假赶快走起吧，计划起。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邰正宵《1001夜》，也是我个人非常钟爱的一首作品，压箱底儿的送给你哈。邰正宵，他的歌声温柔而有男子气息，